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 这个所谓民航处这件事，那个总部大楼和空管系统这件事发生在其他地方，你几个都要落台，我告诉你，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丑闻来的，不是只是审计署行功量值报告那么简单，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丑闻来的，大佬，这个处长根本就应该要下台一鞠躬。不过香港政府呢， 讲什么呢？ 即香港被你管治搞这个 ICC 做了五年，即人都癫，我告诉你，这样答问题浪费我们时间，基本上是 我们那些官员只有升官发财，就没有问责下台，这些就是公务员即发达的地方。我们的高官犯了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玉敏耳谈搞事佬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货金？ 玉敏踢爆之一周九噏点评，2023年6月9日，李家超、林定国甘愿荣光归香港，捉虫变相鼓吹港独，涉嫌触犯煽动及串谋分裂国家罪。六四惨案34周年翌日，即是2023年6月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及临时禁制令，禁止公众以任何方式传播流行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包括其旋律、歌词或任何改编版本，具意图违反港区国安法，或者使《愿荣光归香港》被误认为香港的国歌而非《义勇军进行曲》。政府发声明解释入禀原因，指《愿荣光归香港》歌词含有法庭裁定构成煽动的口号，极可能在违法情况下肆意流传。入禀状指，公众不得以任何方式在网上广播、转载、传播、表演、刊印、发布、出售、邀约出售、分发、展示或复制《愿荣光归香港》，意图煽动他人分裂国家，违反港区国安法。又指《愿荣光归香港》可能被当成香港国歌，具意图侮辱国歌，违反国歌条例。入禀状附上32条 YouTube 相关影片连结，要求有关人士停止传播，当中包括手语版、中乐合奏版以及英语、德语等多国语言版本。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有关歌曲近期多次被错误表述为香港国歌，对国家和特区造成严重损害。愿荣光归香港竟然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可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造成严重损害。哇，如果真是这么劲，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香港人、外国人、星球人周围唱，天天唱，打倒共产党不用一兵一卒，特区政府亦都好快收皮。这位政府发言人讲到实牙实齿，愿荣光归香港仲犀利过核子导弹，可以严重损害14亿人的社会主义大国。睇嚟，如果佢唔系港独卧底，咁就一定系精神有问题。 案件将于6月12日由高院法官陈家信展开指示聆讯，预料会处理禁制令申请。当下的香港法院已经成为党国体制极权统治的工具，睇怕愿荣光归香港将会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第一首被官方明文禁止的歌曲。不过港共政权及香港法院打压言论自由的恶行将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港共政权6月5日入禀法院新令禁播，6月7日愿荣光归香港的搜寻及下载率飙升，更加占了 iTunes 热门歌曲10位中的前9位，而 Google Trend 有关搜寻热度剧增，由以往每日平均0至3分一日之内升到93分。6月7日的中午最多人搜寻的关键词是歌词，第二是荣光制作人汤马士与众香港人，第三就是国歌。俗语有云，捉虫入屎忽，此之为也。特首李家超、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你们以为入禀法院申请禁制令就可以令到愿荣光归香港灭声，咁就真係好撚白痴咯。李家超、林定国两位今次不但只係捉虫，而且仲有为港独散播种子，甚至有鼓吹港独、触犯港区国安法、煽动及串谋分裂国家罪。特区政府行政会议的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没有不表态支持政府申请禁制令的自由，6月7日行出来搏咪见记者，叶刘这样讲：律政司申请禁制令禁止播放愿荣光归香港，是为了针对在不同国际赛事上有人误播愿荣光归香港为香港国歌，即使在港队努力争取佳绩下仍然无法取得国际关注港队表演。叶太又说，过去港府曾经同 Google 多次交涉寻找解决办法，但是最终未能得出成果。而在唐英杰案中，法庭已经列明红线，指出愿荣光归香港中的歌词涉及煽动分裂国家，故此律政司申请禁制令是恰当的。叶刘的讲法很有问题，毓民在这里逐一指出他勾噏之处。第一，叶刘说律政司申请禁制令禁止播放愿荣光归香港，是为了针对在不同的国际赛事上有人误播愿荣光归香港为香港国歌。首先，叶刘所谓的在不同国际赛事上有人误播愿荣光归香港为香港国歌，这个是不符事实。正确的讲法应该是，在不同国际赛事上有人误播愿荣光归香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除非叶刘同意香港是一个国家，而这个愿荣光归香港这一首歌就是香港国的 national anthem。如果是这样，就真是大领落了。叶刘，你真是不要乱勾这么噏嘢啊，好危险的，分分钟行会的召集人都冇得做啊。再讲，叶刘可能不知道 愿荣光归香港。年前创作者汤马士接受立场新闻访问时曾经讲过，歌曲被封为香港国歌只是一种夸张说法。香港只是一个特区，不是国家，何来国歌呢？这是一首反修例抗争的进行曲。至于有人认为可以作为香港区歌，咁就需要经过民主讨论去决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歌系《义勇军进行曲》。之前发生嘅国际赛事播错国歌事件，系指将愿荣光归香港就当成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嚟播，责任谁属好清楚啊！就是国际赛事上播歌的人或者香港代表队的领队。至于在国际赛事上为什么成日都会播错中国国歌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国际赛事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对香港、中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认识问题。为什么他们会将愿荣光归香港当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呢？众所周知，愿荣光归香港这首反修例歌曲激励人心，歌词结尾一句祈求民主与自由万世都不朽，我愿荣光归香港，更加成为好多香港人此次追求的共同价值。这首歌在 YouTube 上载的不同版本点阅率十分惊人。 YouTube 是互联网内容分享平台，载具 Google 和 YouTuber 的搵食工具。现在中共治下的香港既然被这首歌搞到鸡毛鸭血，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是不是应该去找 Google 算账呢？香港政府过去曾经要求 YouTube 下架愿荣光归香港，以及将义勇军进行曲在 Google 搜寻置顶，不过正如叶柳所言，多次交涉不果。 Google 睬你都有味，咁就不如听下汤十一呢个契弟讲，香港政府制定网络安全法，驱逐 Google 出境，然后大家再翻墙睇 YouTube， 哈哈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品状附上32条 YouTube 相关影片连结，要求有关人士停止传播。这里所讲的有关人士何所指？上载者及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又或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阅听人和转发者？看怕就算高等法院下个礼拜批准特区政府禁制令申请，之后都很难执行有关禁令。讲开汤十一这个久治不食其鱼的卖港贼，6月7日他以资深大律师的身份就港府申请禁制令一事大放厥词，本来就不值一驳，但是为了提醒香港人，汤十一他几咁想香港扑街，同埋他有几扑街，所以在这里我都是要继续收拾这个契弟。汤十一又勾噏啲咩嘢呢？嗱，郁敏今次只系将佢嘅原话摘要播放，大家听咗之后就可以知道佢几咁狼心狗肺。引述如下：歌曲涉及两个元素，其一系歌词内容，更重要嘅系歌曲所代表嘅意识。愿荣光归香港在2019年暴动期间已经深入民心，涉及特殊意识和理念，包括港独、 尋求外國勢力干預等，法庭是會考慮整體而言傳播的人有沒有意圖去散播這些意識，以及他過往的政治取向。二，歌曲有港獨意識，哼歌或者更改歌詞都有機會觸犯禁制令，不是單單說歌詞是否違法，而是意識和他所代表的理念是否违反一国两制，违反国家安全。就算你只是奏出旋律，你不唱出歌词，或者特意唱错歌词，或者放其他歌词入去，其实你未必可以改变得到，或未必有意改变到代表背后的意义和意识。那个意义和意识就是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地方，要外国势力来解放我们。三，通常犯法自以为很聪明，但法庭不是傻的，不是昨日出世的，会有合理推算。听歌可以听几千首歌，为什么是都要听这首？为什么是都要破坏一国两制？四，对于社交平台上的相关歌曲，最安全的做法是下架，但由于社交平台营运方不在港，港府理论上未能管辖，但也可以寻求外国法庭协助。五，若禁制令批出后，YouTube 等影视平台如果仍然有这首歌，便有可能触犯禁制令，因为平台将这首歌提供给人去下载分发，即是协助别人违反法庭法令，会因此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罪。六，如果本港有人从海外的伺服器影视平台下载歌曲，亦都有可能违反法令。如果有市民将有关歌曲设为手机铃声，由于有机会在公众场合被其他人听到，就有传播或者分发的风险。当局要对身处外地的人士或者平台采取执法行动，要视乎所在地和香港之间有没有移交疑犯、刑事检控协作等安排，不能一概而论。第七，任何情况可能被人联想到或者怀疑播放这首歌有犯罪意图或者想分裂国家的，那就有机会被人调查甚至检控或者入罪，所以大家要为自己的行为了解、掌握和负责。引述完毕。汤十一是不是很扑街呢？各位香港同胞，毓民破例摘要引述汤十一在有关禁制院荣光归香港这首歌的所谓法律观点，就是想大家知道禁制令高等法院都仲未批，这个契弟就忽然特首和法官上身，教埋啲差佬点样做嘢，恐吓所有上 YouTube 听歌睇片嘅人，用心恶毒。不过你晒够气啦，香港人系唔会惊嘅。多谢各位收睇收听本节目，请分享及付费支持。下周再见。